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稀奇古怪两只船，没有桨来没有帆，白天载着四处走，晚上横卧在床前。没等我说完，您可能就猜出来了，这就是咱们每天都要穿的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小何跟佳佳就买鞋的话题啊聊得正起劲呢，老何带着孙子欢欢回来了，您说怎么那么寸。老何手里头啊也拎着一只鞋，不过脸上表情却挺难看的。小何佳佳看见老爷子不高兴啊，赶紧都凑过来了。 爸，您这手里干嘛拿着一只鞋啊？ 别提了，我上星期不是把那双老皮鞋拿到修鞋铺去修了吗？今天我到修鞋铺去取，那老板给我拿出一只鞋来，我一看修的还真不错，就问他另一只呢，你们猜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呀？ 他说，老先生，给您修鞋可费了大劲了，您看您这只鞋，我是足足的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修好，又缝又补又换皮子，连鞋底儿都给您换了。 这给您修的可真够仔细的呀，不过另一只鞋呢？ 我问他了呀，我说你修的是不错，可我就想知道我那另一只鞋上哪儿去了。 对呀，上哪儿去了？ 那修鞋铺的老板很无奈地跟我说，老先生，您也不想想，要是不用您另外一只鞋做材料，我怎么能把这只鞋修得这么完美呢？ 好家伙，这两只改一只了啊，得亏人家佳佳今天给您又买了一双新鞋，您啊先试试这双新的吧，这只旧的呀修得再好咱也不要了，我给您扔了去吧。 别扔别扔啊，那怎么说也是两只鞋改出来的，这也算是个奇迹呀。 听听听吧，老何这趟修鞋铺之行还真算得上是见证奇迹了。估计下次老何再去修鞋呀，肯定不再去这家修鞋铺了，老是两只毁成一只的修法，这谁受得了啊。听完了老何的修鞋奇遇，咱们再来欣赏一段黄宏、巩汉林在春晚上表演的小品，叫鞋钉。这个故事啊也和一位修鞋匠有关，您听听。 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坐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喂，哎呀，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对对对，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啦。行行行，我现在就去买钉子，拜拜。哎呀，买钉子，买钉子，买，爸。 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呀？ 老同志，老先生，老大爷啦！ 你看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职称。不是，看你这兴奋劲儿，是要结婚呐？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啦。 那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啊、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这鞋咋的？这鞋 1000多块 一双， 一斤。 现在这鞋都论啊几了， 外国名牌了。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国产货便宜金穿，开交开战的净这外国名牌。 喂喂喂，看清楚啊、这可是鳄鱼皮呀、 啊！啥皮呀、啊？ 鳄鱼呀、啊！ 对，就这龙虾爱张嘴。 开什么玩笑啊！ 真的， 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 嗯， 钉鞋我就把鞋垫拿出来呀、啊，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我这是寂寞，我幽默。 我就想问一问呢， 啊， 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子的？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见着钉子路口往左，来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谢谢了， 别客气， 再见了， 再见再见， 我走了。 哎呀，走 呀！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你又回来了， 我就在这买几个钉子了。 对不起，不卖啊！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了？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呀、 啊！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我不能了。 你能到这饭馆里买大勺吗？ 我不能了。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我不能了。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我不能了。 就是嘛。 哇， 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 嗯， 不是跟你吹呀、啊，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道，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是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 嗯， 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家做 CT 去。 我知道，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法的向家长收费。 我知道，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我知道，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好了，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钉子到底多少钱一个？ 五块钱一斤。 给你50块买你三个钉子，你卖不卖？ 自己拿。 完了吗？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钉子啊。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使磨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那你纯属放屁。 讲什么？ 我是说我这钉子。 我就跟你讲这个钉子嘛。哎呀，不卖不卖。 你是不便宜了卖吗？ 啊，三个钉子100块。 你等会儿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这钱我不要。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 哇，我今天为了图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我强调钉子照啊！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那我钉子照干嘛？白要你的钉子呢？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仨钉子就算送你的贺礼。 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恭喜开业送贺礼，有送钉子的吗？人家恭喜开业是抬头见喜，我恭喜开业抬头就碰钉子啊。他们三个钉子啊， 这钉子你要不要？ 我不要。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对， 我钉鞋啊。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哈哈， 心血不定，我加个钱涨了。 那还可以， 我就不信搞不来你几个钉子。 说清楚啊，心血加涨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刘少，你的诚信跟我过不去啊。 该定的不粘，该粘的不定，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啊。 你是什么行业呀、啊？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啊！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扫黄不归我管。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定还是不给定？ 新鞋不定。 新鞋不定，新鞋不定，我把它变成旧鞋。卖卖卖，不是不给定吗？ 小伙子，你坐下。 嗯。 小伙子，我在这盯了30年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对不起，小伙子。可是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 啊，不不不，是我给你找别扭啊！ 我给你找别扭， 我给你找别扭， 我给你找别扭， 我给你 小伙子，你听我说，不是你给我找别扭，也不是我给你找别扭，是因为有了汽车交易市场，我这心里别扭。 这个汽车交易市场，它是我开的。对不起啊，哦，鞋子不修了，我现在看我，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市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给汽车补胎，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你这不扯的吗？你那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了，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啊，不，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坐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真是不好意思呀、啊。喂，很舒服啊，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不不不， 这仨钉子我卖给你。 啊，不，送给我好了。 好， 老大爷呀、啊，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是，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首先守住你的道。 是， 我走了， 再见了， 再见。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欢迎您继续收听。看到老何因为修鞋的事儿烦恼啊，欢欢想起了今儿个在学校里头听来的一个和鞋有关的笑话，他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个笑话跟爷爷讲讲，希望爷爷听了之后啊，能够尽快的忘掉那件烦心的事儿。 爷爷啊，您别因为修鞋的事情生气了，这两只鞋改一只鞋其实挺好的，鞋多了挺闹心的。 鞋多了怎么会闹心呢？ 您听我慢慢说呀。 话说蛇、蚂蚁、蜘蛛和蜈蚣一起玩扑克，玩着玩着大家感觉口渴了，就想让其中一个去买饮料。蛇说，我没有脚，走得慢，还是蚂蚁兄弟去吧。可蚂蚁却说，我走得再快也没有蜘蛛大哥走得快呀，他比我还多两条腿呢。不过蜘蛛也不想去，他说，咱们这里走得最快的还是蜈蚣老兄，他那腿呀多的都数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最终决定让蜈蚣去买饮料。可蜈蚣出门足足一个钟头都没回来，蛇、蚂蚁和蜘蛛都急了。他们打开门一看，蜈蚣还在门口坐着呢。 他怎么没去买饮料啊？ 对呀，蛇、蚂蚁和蜘蛛也问，蜈蚣大哥，您怎么还没走呢？谁知道蜈蚣叹了口气说，你们总得等我把鞋穿好了再去吧。 嗨，别说，这鞋多了还真是挺闹心的。听我孙子讲的这个笑话，爷爷心里痛快多了。不过欢欢，你说这鞋多了闹心，其实鞋少了也不一定就省心。不信咱们就来听听苏文茂表演的单口相声小段扔靴子。这段相声就是一只靴子惹的祸。 今天啊，我说一个小笑话，我们隔壁一个老头的故事。就我们街坊这老头嗝了，今年呢60多岁，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破背，就有一样心脏有点病，心脏衰弱，就怕动静，耳音好，说点什么才听得见，可一有大的动静，当时心脏就蹦噔噔蹦得厉害。这个老头呢住2间房，一楼一底，这个楼上呢拾掇的挺干净啊，地板擦得锃亮。老头住在楼上，楼底下呢是搁乱七八糟的一些个东西。可是这个老头到了晚年了啊，已经60多了，身体又有点病，怎么办呢？你想上楼啊太费劲，干脆我呀搬楼下住来吧，把楼下的东西啊归置出去了，住在楼下。楼上闲着呢，老头一想，闲着一间房也不太好，干脆我要找个街坊，找个房客啊把他拎出去。可是找了多少日子，这房客找不着。为什么呢？这个老头啊要求的条件太高了。老头不有心脏病，怕动静，找来找去啊，巧了，还真找着一位朋友给介绍了。这个房客嘛，就一个人，20多岁，青年小伙子，在天津住。他的这个老人全在外省，他一想，我在这儿，我哪儿找房去？有朋友给介绍，这儿有这么小伙子，在天津住。他的这个老人全在外省，他一想，我在这儿，我哪儿找房去？有朋友给介绍，这儿有这么一间房，他住着合适。跟老头一说，老头高兴啊，一个人又没孩子。啊，太好了，行，住我这儿可以。老头招了一家街坊，很称心啊，很高兴。这个老头啊天天睡觉很早，一般的老人啊全希望这个早睡早起，早晨起来遛早去，晚上呢就在这个8-9点钟就睡了。老头睡着了，正睡着呢，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的声音，这皮靴子响。这时候才12点左右了，那个说这小伙子回来怎么这么晚呢？小伙子不是一个人吗？正在搞恋爱呢。下了班以后啊，不是出去遛马路去，要不就看电影去，反正哪天也得12点回来。他这个皮靴子噔噔噔这么一响啊，老头这心就蹦上了，就把老头吓醒了。到楼上，这小伙子往床上一坐，把这靴子扒下来，咚，地板呢啊，是脚这一下，把这只扒下来，咚，两只靴子全扔那儿。这老头在楼底下，这心差点没蹦出来。我告诉你，呵，好家伙，哎呀，干嘛呢？这扔炸弹呢似的啊？什么咚？哦，甭问呢。啊，上楼这靴子就响嘛，一定是扔靴子的。哎呦，可真受不了。老头啊， 俩钟头以后才睡着了。一天不显呢，连着一个礼拜，天天这样，每天12点左右回来，噔噔噔噔上楼，到楼上脱靴子，咣当，咣当，准两下。这老头啊，天天得等他扔完这两只靴子才能睡觉，要不然待会儿会吓醒了，待会儿坏了睡不着了。这天老头实绷不住了，找小伙子去了。小伙子，哎呀，干嘛回来这么晚呢？啊，回来晚也没关系，你走道轻着点啊，就你这两只靴子受得了吗？啊，你看你抬脚，我呵，哎呀，你看光铁钉子就30多个。我说这么想，你这靴子能有20斤吧？啊，你天天你地板上咚咚，这玩意儿我受得了受不了啊？照这样不行，你得搬家，知道吗？如果你住我的房，给房钱不给房钱没关系，你住我房可以，你轻着点行不行啊？这是我对你的要求，行不行？小伙子也很感觉对不起老头。老大，今天您给我提出来了，我一定接受，我今后我注意，我走道轻着点，我脱靴的时候我慢慢搁那，我不扔了。哎，这才好呢，如果不扔靴子咱是好邻居。老头给提了个意见。到当天晚上了，老头啊盯着，怕这个意见要没效果呢，到12点左右了，开大门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又来了，照常这么上楼，到楼上把靴子脱下来，咣当扔完这只了，想起来，哎呦呵，什么脑子，哎呀，老头给我提出意见来，你看这玩意儿我满应满许的，我记住，我接受，你看又扔得了，这只脱下来蔫了咕叽的，轻轻的放在那儿。小伙子一想，明儿再说吧，好嘛，天刚亮老头就起来了，起来到楼上砸着小伙子门，小伙子醒醒醒醒啊，别睡了，赶紧找房搬家吧啊！哎呀，每天你扔两只还好，扔完了我可以睡觉啊，昨天你扔了一只，我净等那只了，我一宿没睡。 说起这鞋呀，有趣的故事太多了，韩健不由得也联想起了我初中时候的一次历史考试。您问了，这鞋和历史考试有什么关系？哎，我记得当时历史考卷上啊有这么一道题目，说人类从四肢行走进化到两只行走，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嘿，我看了之后毫不犹豫的就写下了答案。最大的优点啊，那就是可以省一双皮鞋。到这儿，老何一家关于鞋的故事咱们就听完了。最后呢，请您欣赏一首陆毅演唱的《左鞋右穿》。韩健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叮当，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快乐合家欢再来一同感受老何一家的快乐生活，回见。 倒映于我的脸，此刻我是谁？日夜轮流熄灭，昨天一眨眼，哪里是最前面？时间的狂野，来时路不见。拼命要快乐，反而更 不到自然。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让大伙办事更方便，生活更安心。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喂，啊，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明天早上到，哎，放心吧啊。 没时间回家，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周末我不止会带他们去游故宫、天安门、颐和园，还会陪他们登景山、万春亭，望北海、看日落。我不止会带他们逛西单、王府井，还会陪他们逛小吃街，尝尝地道的老北京美味。我不止会带他们看鸟巢、水立方，还会陪他们到国子监，感受胡同里的慢生活。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伴你进入甜美梦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